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演播：齐克建、邓小欧。 欧亲妮小姐说， 当您给我那可怜的12000法郎一年的零用钱的时候，总要带着不高兴的脸色，还要责备我浪费。到那个时候，我自己可以赚10万或15万利沃尔一年。拿到那笔钱，我不必感激旁人，只要感激我自己就足够了。而且那些钱还会伴随着喝彩、欢呼和鲜花一同来。而假如我没有那种天才，您的微笑使我知道您很怀疑我的天才。我不是还有我所热爱的独立吗？我认为独立可以代替一切的宝藏，在我看来，它甚至比生存更重要。不，我并不为我自己担忧，我总是可以有办法的。我的书、我的笔、我的钢琴将依旧是属于我的，而且那些东西都不值钱，即使失掉了，我也可以再弄得到。您或许以为我会为邓格拉斯夫人担心，您又自欺了，除非我全盘猜错，否则我知道他对威胁您的那场大难早已有所准备。那场大难将不会影响到他，他很能照顾他自己，至少我希望如此。而他并没有因为照顾我而分了心，因为感谢上帝，他借口我希望自由，一切完全由我自己做主。不，阁下，我从孩提时代起，由于经常受着不幸的威胁，我对于我周围的一切是看得太多，懂得太多了。从我能记忆的时候起，我就不曾被任何人所爱。那本来可以说很不幸，但那种情形却自然而然地使我不爱任何人。这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现在您知道我的心意了吧？ 那么，邓格拉斯说，他的面孔气得发青，但是那种气氛却不是因为父爱受了忤逆而发生的。那么，小姐，你坚持要决心加速我的破产了吗？ 您的破产？我加速您的破产？您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您的意思。 那样还好，我还有一线希望。听着。 我全神贯注地在听。 欧亲妮小姐说，同时她注视着她的父亲，以致她的父亲很难承受她那有力的凝视。邓格拉斯继续说，卡法尔康的先生快要和你结婚了。他将把他的财产委托给我，那笔财产约有300万。 哼，可观得很呢。 欧亲妮小姐极其轻蔑地说，并摆弄着她的手套。邓格拉斯又说， 你以为我会剥削你们那300万吗？不必怕，那笔钱至少可以得到1分利息。我从另一位银行家，我的同行那儿得到一条铁路的成股权，而铁路是目前唯一立刻可以发财的事业。目前巴黎人投资于铁路，正如以前投资于野猫横行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土地一样有利。根据我的计算，目前拥有一条铁路的1/10000的股权，正如以前在俄亥俄河两岸拥有一亩处女地一样，这是一种抵押投资。 哦，你看，这比以前进步了，因为你所投资的钱至少可以换到十磅、十五磅、二十磅或一百磅铁。在一个星期之内，我准备去买400万股票，这400万我答应你可以获得一分或一分二的利息。这时欧亲妮小姐答道， 但是阁下，看来您也记得很清楚，当我前天来见您的时候，我看到您收进这两个字说得不错吧，550万。您甚至把那两张支票给我看，并且很惊奇，这样贵重的一张纸没有像闪电一样耀花我的眼睛。 哦，是的，但是那550万不是我的，是属于医院的，而只是一种信任我的证据。我这个平民化银行家的衔头，使我获得了医院的信任。在往常，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利用那笔款子，但我近来接连大受损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的信用已经相当动摇了。那笔存款随时可能来提取，假如我拿它来充当另外的用途，我就会给自己带来一个可耻的倒闭。哦，相信我，相信我，我并不厌恶倒闭，但那必须是使人发财的倒闭，而不是使人破产的倒闭。现在，要是你与卡法尔康的先生结婚，而我碰到了那300万，或甚至只要旁人以为我就要碰到那300万，我的信用便恢复了，而我的财产在过去一两个月内虽然被大块大块地吞噬掉，以致在我的前途上造成了难以设想的致命伤，可那时便可以重新建立起来。你懂得我的意思了吗？ 懂得十分清楚。您把我抵押了300万，不是吗？ 数目越大，你便越有面子，那可以使你想到你自己的身价。 谢谢您。还有一句话，阁下，您能不能答应我，您只利用卡法尔康德先生即将把他的财产委托给您这个消息，而不去碰的那笔款子？这不是我自私，而是我的细心。我很愿意帮助您重建您的财产，但我却不愿意在造成他人破产的计划中做一个从犯。 邓格拉斯喊道，但是我告诉过您了，有了这300万。 阁下，您预期如不动那300万能恢复您的地位吗？ 我希望如此。假如这件婚事能顺利举行，或许会恢复我的信用的。 您能够把答应我的那50万法郎价资付给卡法尔康德先生吗？ 哦，他从市长公署回来就可以收到那笔钱。 好极了。 还有什么？你还要什么？ 我希望知道，在我签字以后，你是否让我的行动完全自由？ 绝对自由。 那么好极了，阁下，我愿意嫁给卡法尔康德先生了。 但是你有什么计划？ 那是我的秘密。假如在知道您的秘密以后，我再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您，那我对您还能占什么优势呢？ 邓格拉斯咬了咬他的嘴唇，他说，那么你愿意去向亲戚朋友做正式访问了吗？那是绝对免不了的呀。 是的， 我请你回答，并且在3天以内签订婚约。 是的。 那么这次轮到我说，好极了。 邓格拉斯把他女儿的手紧握在自己的双手之间，但这种举动很特别。那做父亲的既未说谢谢你，我的孩子，那女儿也未向他的父亲微笑。 会谈结束了吗？ 欧钦尼站起身来问。邓格拉斯表示他再没有话说了。五分钟以后，钢琴又在亚米莱小姐的指尖响了起来，邓格拉斯小姐的歌声也传了出来。一曲告终的时候，伊托尼走进来，向欧钦尼小姐通报，马车已经备妥，男爵夫人已在等他一同去访客。我们已在威尔夫家里见到他们母女俩了，那是第一个受他们拜访的人家。在我们刚才说过的那幕场面发生的第三天以后，那是说在欧钦尼邓格拉斯小姐和被那位银行家坚持称为王子的安德里卡凡尔康的将要签订婚约的那天下午5点钟左右，一阵清新的微风吹动了基督山伯爵屋前小花园里所有的树叶。基督山伯爵正准备要出去，他的马正在焦躁不安地踢弹地面，车夫约制着马已在他的座位上等候了1刻钟了。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所熟悉的那辆漂亮的轻便马车急急地奔到了大门口，那修饰得十分整齐，高兴地像快要娶一位公主为妻的安德里卡凡尔康的先生从马车上走下来。他照例以熟悉的口吻问一问伯爵是否在家，然后便清洁地窜上2楼，在楼梯顶上遇到了伯爵。伯爵一看到安德里卡凡尔康的就停下了脚步，至于安德里卡凡尔康的，他正在向前冲，而当他一旦向前冲的时候，是什么都挡不住他的。 啊，早安，我亲爱的伯爵。 啊，安德里先生。 伯爵用他那种半戏谑的口吻说， 呵呵，您好吗？ 哎呀，好得很，这是您可以看得出来的。哦，对了，我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跟您谈。首先，您要出去还是刚回来？ 好，我正要出去，阁下。 那么，为了不阻碍您，可以跟您一起去吗？我坐在您的车子里，叫汤姆驾着我的轻便马车并排跟着。 不， 伯爵说，脸上露出一个难以觉察的轻蔑的微笑， 因为他并不想被人看见自己和这个青年人在一起。 啊，不，我情愿还是听你告诉我什么。 我亲爱的安德里先生，我们还是在屋子里聊天比较好些，那儿没有车夫来窃听我们的谈话。 伯爵回到2楼的一间小客厅里坐下来，翘起腿做了一个姿势，请安德里也坐下来。安德里装出他最高兴的态度，他说， 您知道，我亲爱的伯爵，我今天晚上订婚，哦，9点钟在我岳父家里签约。 哦，真的？ 什么？您把它当作新闻吗？哎呦，邓格拉斯先生难道没有把这个消息通知您吗？ 哦，告诉我了，我昨天接到他一封信，但我记得没有提到时间呢。 可能的，我的岳父大概以为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哦，对了，您很幸运，安德里卡凡尔康的先生，这是一个最门当户对的婚姻了，而且邓格拉斯小姐又很好看。 是的，她的确是的。 似乎卡凡尔康的用最谦虚的口吻说。 好，基督山伯爵说，尤其是他非常有钱，至少我相信如此。 安德里回答， 非常有钱，您以为是吗？ 伯爵说，当然了，据说 等格拉斯先生至少隐晦着他的一半财产， 而他自认有1500万至2000万。 安德里说，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火花。基督山伯爵又说，而且他快要从事于一种新的投资事业了，那种事业在英美也很流行，但在法国却还很新奇。 啊，是的是的，我知道您所指的是什么，是铁路，对不对？他已获得了铁路的成股权了。 一点不错，人家相信他在那件事情上可以赚到1000万。 1000万？您这样想吗？哎呀，真妙啊！ 卡夫尔康地说，他被这些铿锵有力的花言巧语冲昏了头脑。基督山伯爵继续说，而且他的全部财产将来都要归您，这是很公平的，因为邓格拉斯小姐是一位独生女儿。再说您自己的财产，据令尊告诉我，几乎也和您的未婚妻相等。哦，金钱的事情谈够了，您知道吗，安德里先生，我以为您这件事情办理的很有技巧， 至少还不坏。 安德里说，我天生是一个外交家。哼，您一定要成为一位外交家，外交技巧您知道，不是学的，它是一种本能。那么您的心已经被征服了吗？ 真的，我怕是的。 安德里模仿法兰西戏院里杜朗特和范莉莉回答阿尔西斯提的那种腔调答道，您的爱情得到答复了吗？ 我想是的。 安德里带着一个得意的微笑说，因为我已经被接受了，但是我必须不能忘记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我曾得到奇异的帮助。 瞎说， 是真的。 是环境帮助了您。 不， 是您。我绝不是的，王子。基督山伯爵说，并特别加重那个头衔。我对您有什么帮助呢？单凭您的名望、您的社会地位和您的品貌，不是已经够了吗？ 啊，不。 安德里说，不不不不不不，您那样说是无用的，伯爵。我始终认为，我的名望、我的社会地位和我的品学，不及您的一分帮助。您完全错了，阁下。基督山冷冷地说，他从安德里的那种无赖的态度上知道了他话里的意思。您只在我确定了令尊的地位和财产以后，才获得我的保护。我从来不曾见过您或您那光辉的父亲。归根结底，究竟是谁使我认识了你们呢？是我的两个好朋友，维玛勋爵和布沙尼长老。我为什么要成为您的？哦，不是保证人，而是保护人呢？那是因为令尊的名望，因为令尊在意大利名闻全国，极受人的尊崇。以您个人来说，我可并不认识您。这种冷静的口吻和十分安闲的态度，使安德里知道他这时已遭遇到一只比自己更有力的手，并且知道那只手的压力是不容易突破的。 哦，那么家父真的有一笔非常大的财产吗，伯爵？ 看来是如此，阁下。您知道家父答应我的聘金快要来了吗？令尊已通知了我。 但那300万呢？ 那300万大概已经在路上了。那么我真能得到它吗？ 哼， 我想您还不至于缺钱用吧。安德里是这样的惊奇，以致他不能不思索片刻。然后他从迷糊状态中醒来，他说， 现在阁下， 我对您只有一项请求了，那件事即使您不愿意也一定能谅解的。 请说吧。 感谢我的好运，我已认识了许多知名的人物，同时至少在目前我有着一群朋友。但是既然我要在巴黎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我就应该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来扶持一下。假如父亲不在场，就应该有一位有地位的人领我到圣坛前面。哦，对了，现在家父是不是不来巴黎了？是吗？ 哦，他年老了，全身都是伤疤。他说他每一次旅行都是他痛苦的要死。 要知道，所以我就来请您给我一个面子了。 请问是什么？ 就是代替我父亲的位置。 啊？我亲爱的先生，什么？在我有幸跟您做过那么多的接触以后，您竟会这样不明白我的为人，以致来要求这样的一种事情吗？要我借50万给您吧，老实说，虽然那样的借款是稀有的事情，您也不会使我感到这样的可恼。我记得我曾经告诉过您，在参与世事方面，尤其是道义方面的事情，基督山伯爵从未参与忌讳的事。说得更多一点，这是东方人的迷信。我在开罗、士麦拿、君士坦丁堡都有藏娇的迷宫，可我为人主持过一次婚礼吗？绝没有。 那么您拒绝我了？ 断然拒绝。即使您是我的儿子或是我的兄弟，我也会照样拒绝您。 哟，那安德里失望地说，那怎么办呢？ 您自己刚才说您的朋友多得很。 不错，但介绍我到邓格拉斯先生家里去的却是您呢。 绝不是的。好，那么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正确的事实。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满城烟花》，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毛阿敏、张杰演唱。 雪花纷纷来将世界亲吻，雪落无声轻叩每一扇门，灯火满城今夜，今夜还有多久的星辰？ 每当烟花推动时间年轮，我听回声，心却肆意狂奔，有些怀念。此时此分，何年何月再相逢？ 满城烟花

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安德里说：“哈，介绍我到邓格拉斯先生家里去的是您呢？”“ 绝不是的。”伯爵说，“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正确的事实。您在我家里的一次宴席上遇见了他，您自己到他家里去拜访，那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是的，但是关于我的婚姻，那可是您促成的呀。”“ 我？丝毫不是。我请您记得，请回忆一下，当您要我为您去做媒的时候，我对您说了些什么话。哦，我是绝不会为别人促成婚事的，我亲爱的王子，这是我不移的原则。” 安德里咬了咬他的下嘴唇。但至少您总会去的吧？”“ 全巴黎的人都去吗？” 哦，当然了。”“ 像全巴黎的人一样，我也会去的。”“ 您肯在婚约上签字吗？”“ 啊，我看那一点没有反对的理由，我还不至于忌讳到内部天地。”“ 好吧，既然您不肯多给我面子，我就只能以您所赐我的自满了。”“哦，但还有两个字，伯爵。”“ 是什么？”“ 忠告。” 请小心，忠告比效劳更坏。”“ 但您可以给我这个忠告，而不会连累您自己吗？”“ 告诉我那是什么。” 啊，我太太的财产有50万利沃尔吗？”“ 那是邓格拉斯先生亲自向我宣布的数目。”“ 哦，我应该收下这笔款子呢，还是让他留在公证人的手里呢？”“ 这种事情通常总是按一定的形式来办的，在签订婚约的时候，你们男女双方的律师约定一个聚会的时间，或在第二天，或在第三天，然后他们交换嫁妆和聘金，各给一张收据，然后在举行婚礼的时候，他们把钱交给您，因为那时您是一家之主了。”“ 我这样问是因为……”安德里带着某种掩饰的不甚巧妙的不安说，“我好像听我的岳父说，他准备把我们的财产投资在您刚才所说过的那种著名的铁路事业上去。” 基督山伯爵答道。“每一个人都说那种投资可以使您的财产在12个月之内翻3倍。邓格拉斯男爵是一位好月账，他很懂得如何计算。”“ 哦，那么……” 安德里说，“ 一切都好，只是您的拒绝使我很伤心。”“ 哈，那您只能把这一点归罪于这类情况下的自然的清规戒律。” 安德里说。“啊，就算这么说吧，那么今天晚上9点钟。 伯爵说，“到时再会。” 安德里抓住伯爵的手紧紧地握了一握，跳进他的轻便马车里消失了。 当握手的时候，基督山伯爵曾略作抗拒，他的嘴唇苍白起来，但却仍保持着他那彬彬有礼的微笑。在9点以前的那4-5个钟头里，安德里乘着马车到处访客，想结交那些曾在他岳父那儿会过的富豪们做朋友，把邓格拉斯快要开始投资的铁路股票的惊人利润向他们夸耀。当晚8点半钟， 那间大客厅与客厅相连的走廊，还有楼下的另外三间客厅里，都挤满了芳香扑鼻的人群。这些人并不是为交情而来，而是被一种不可抗拒的愿望吸引来的，目的是想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奇的事物。一位院士曾这样说，上流社会的夜会等于是名花的采集，它会吸引轻浮的蝴蝶、饥饿的蜜蜂和嗡嗡嘤嘤的雄蜂。各个房间里当然照耀的灯烛辉煌，墙壁镀金的嵌线上秘密地排着灯火，那些除了夸父以外别无是处的家具都大放光彩。我亲你小姐的服饰文雅朴素，穿着一件合身的白绸长袍，她唯一的装饰品是一朵扮演在她那乌玉般黑的头发里的白玫瑰，并无一颗珠宝。她的打扮虽然可以表示少女稚气的羞怯，她的眼睛里却流露出一种相反的自恃的神气。在距她不远的地方，邓格拉斯夫人正在与迪布雷、波想和夏多罗诺闲谈。迪布雷被允许来参加这次庄严的典礼，但像每一个人一样，他并没有得到任何特权。邓格拉斯先生被包围在一群财政部官员和与财政部有关的人士中间，正在向他们解释一种新的税收原则，准备将来当时事迫使政府不得不邀他入部参赞大祭的时候拿来实施。安德里的手臂上挽着一个歌剧院里那种十足的花花公子，正在装出很随便的神气，但多少有点尴尬。向他解释将来的计划，描述凭着他那每年175,000 livres的收入，他将怎样向巴黎时髦社会介绍新的奢侈品。人群拥来拥去，像是一道由蓝宝石、红宝石、翡翠、猫眼石和金刚钻所组成的涡流一样。像往常一样，年龄最老的女人装饰得最华丽，而最丑的女人最使人注目。假如哪有一颗最美丽的水仙或一朵甜蜜的玫瑰，你得仔细搜索才能找到，因为它总是躲在一个角落里，藏在一个戴面巾的母亲或戴孔雀毛帽子的姑母后面的。在这喧嘈笑闹的人群中，随时可以听到厮婚的声音，通报一位金融巨头、军界要员或文学名士的姓名。那时，各个人群里便会随着那个姓名发出一阵轻微的骚动。但你虽然有权利可以在这儿激起人海的波浪，但是多少人却只得到了漠视的一瞥或轻蔑的一笑。当那只金面大时钟上的指针直到9点，当那机械思想的钟锤敲打9下的时候，厮婚报出了基督山伯爵的名字。像触了电一样，全场的人都把他们的视线转向门口。基督山伯爵穿着黑衣服，像他往常一样的简单朴素。他唯一的装饰品是一条极其精细的金链，拖在他的白背心上，简直令人难以觉察。伯爵一眼就看到了在客厅一端的邓格拉斯夫人和在客厅另一端的邓格拉斯先生，以及在他对面的欧亲妮小姐。基督山伯爵首先向邓格拉斯男爵夫人走过去，男爵夫人这时正与威尔夫夫人聊天。要知道威尔夫夫人是独自来的，因为弗兰迪还依旧不能走动。然后伯爵又从男爵夫人那儿一直走到人群中间早已让出一条路给他的欧亲妮小姐那儿，用非常急速而含蓄的词句向她道贺。 以致这位骄傲的女艺术家不得不表示惊奇。雅米勒小姐就在她的身边，她感谢伯爵这样好意地为她写了给意大利剧院的介绍信，并表示她立刻就要用到那些介绍信。离开了这些女太太们以后，基督山伯爵发觉他已临近邓格拉斯先生，因为邓格拉斯先生已经向他迎上来了。完成了这三项社交责任以后，基督山伯爵停下来，带着某种人特有的表情环顾四周，像是在说，我已经完成我的责任，现在让别人去完成他们的责任吧。安德里本来在隔壁的房间里，这时他也感染到基督山伯爵的到达所引起的骚动，便走过来向伯爵致意。安德里发现伯爵已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怯盼与他讲话。这是一个不轻易讲话而每次讲话必有分量的人所常遇的情形。这时双方的律师到了，他们把草旧的文件安排在那张签字用的桌子上，那是一张描金的桌子，四条桌腿雕成狮爪形，桌面上铺着绣金的天鹅绒台毯。律师之中有一位坐下来，其余的仍站着，他们快要宣读那份来参加这个典礼的半数巴黎人都要签字的婚约了。大家都在找一个较好的位置，太太小姐们围成一个圆圈，先生们则采取比较流动的位置，评论着安德里的紧张不安，邓格拉斯先生的全神贯注，欧钦尼小姐的从容自若，以及男爵夫人在处理文件这类重大事情时的雍容敏捷的态度。读婚约的时候四处鸦雀无声，但婚约一读完，那几间客厅里便加倍嘈杂起来。那即将属于未婚妻夫妇的几百万巨款，那陈列在一个大房间里的礼物，以及那位未来新娘的钻石，使人的耳朵里充满了羡慕的声音。据那些青年男子的评价，邓格拉斯小姐的可爱已增加了几倍，她的光彩现在似乎已胜过太阳。至于太太小姐们，毋庸说，他们虽然嫉妒那几百万，但心里却以为他们自己的美丽可以不必用金钱来点缀。安德里被他的朋友们包围了起来，在一片道喜和赞美声中，他开始相信他的梦境已经变成现实，几乎欢喜的糊涂了。律师庄严地拿起笔，在他的头上巧妙地一挥，说，诸位，婚约就要签字了。按照仪式，第一个签字的应该是邓格拉斯男爵，然后是老卡凡尔康德先生的代表，再往后是男爵夫人，男爵夫人之后才是婚约上的所谓未婚夫妇。邓格拉斯男爵接过笔来签了字，然后代表也签了字。邓格拉斯男爵夫人扶着威尔夫夫人走进来。 哦，亲爱的。 他一面说，一面接过笔来。 这不恼人吗？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为了上次基督山伯爵几乎险遭不测的那件谋杀案和偷盗案，竟使我们不能得到威尔夫先生来观礼。 邓格拉斯说，真的。他的口吻像是在说，哼，我根本不在乎。哦，基督山伯爵走进来说，我怕这件事情是我无意中造成的。 什么？伯爵，您…… 邓格拉斯夫人一面说，一面签字。 假如是您那么小心呢，我可永远不能宽恕您的呀。 安德里竖起他的耳朵，但那不是我的错，我当努力来向您证明。每一个人都在留心倾听， 平时极少开口的基督山伯爵快要讲话了。啊，您记得，基督山伯爵在最深邃的寂静中说，来偷我的那个倒霉的恶棍是死在我家里的。据当时推测，他是在企图离开我家里的时候被他的同谋犯刺死的。邓格拉斯说，是的。好，为了检查他的伤口，他的衣服被脱了下来扔在一个角落里，后来由法院方面的警官把他捡了去，但是他们却漏下了一件背心。安德利脸色发白，他向门口凑过去，他看见地平线上升起了一朵乌云，似乎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嗯，这件背心今天已经被发现了，上面满是血迹，心脏处有一个小洞。太太小姐们尖声叫喊起来，有两三个装出要昏倒的样子。仆人拿那件背心给我看，谁都猜不出那块污秽的破东西是什么，只有我猜想到它是那个牺牲者的背心。我的仆人在检查着伤心的遗物的时候，摸到口袋里有一张纸，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封写给您的信。邓格拉斯男爵，啊，给我的？邓格拉斯喊道，是的，的确是给您的。那封信虽然沾满了血迹，但是我却从血迹底下辨认出了您的名字。基督山伯爵的话使大家感到极度的惊愕。邓格拉斯夫人不安地望着她的丈夫问道， 但是那件事怎么会阻止威尔夫先生？ 基督山伯爵答道，哈，那是非常简单的，夫人。那件背心和那封信都是所谓确凿的证据，所以我就把他送到检察官那儿了。您知道，我亲爱的男爵，遇到案件依法办理是最妥当的了。那或许是一种攻击您的阴谋。安德利两眼发直地望着基督山伯爵，他溜进了隔壁的那间客厅里。邓格拉斯说，可能的，这个被杀的人不是一个苦役犯吗？伯爵答道，是的，是一个名叫卡德罗斯的凶犯。邓格拉斯脸色微微苍白。安德里离开第二间客厅，溜进了后见室里。基督山伯爵说，好，但是请继续签字吧，我看我的故事使大家都呆住了。哦，我竟向您、男爵夫人和邓格拉斯小姐表示歉意。邓格拉斯男爵夫人这时已经签过字了，他把笔交回给律师。卡法尔康的王子，律师说，卡法尔康的王子，您在哪儿呢？安德利，安德利！有几个青年人接连喊道，他们已够亲密到能够称呼他的叫名了。去叫王子来，通知他现在轮到他签字了。邓格拉斯对一个厮昏说。正在这个时候，大厅里的宾客们忽然惊慌地奔突起来，像是一个可怕的妖怪已经进屋来要吞噬某一个人似的。他们的后退、惊惶和喊叫的确是有理由的。一个军官在客厅的每一个门口派了两个兵看守，他自己则跟在一个胸佩绶带的警官后面向邓格拉斯走过来。邓格拉斯以为他们的对象是他自己，于是在他的宾客面前展露出一个恐怖的面孔。基督山伯爵迎上去问那个执事官，什么事，阁下？诸位，那位执事官不答复伯爵，问道，你们之中哪一位叫安德里卡法尔康的？房间里到处可以听到惊呆的喊叫。 他们搜寻，他们互相探问着。邓格拉斯在惊愕中问道，但安德里·卡夫尔康的究竟是什么人呢？ 是从土伦监狱逃出来的苦役犯。 啊， 他犯的什么罪？ 他被控。那执事官用他那死板板的声音说， 他被控杀了那个名叫卡德罗斯的人，那个人是他一条链上的同伴。被告在他从基督山伯爵家里逃出来的时候杀害了他。 基督山伯爵向四周急速地瞥视了一眼，安德利已经不见了。那一对突然出现的士兵以及士兵出现后的那一番宣布，在邓格拉斯先生的客厅里造成了一场混乱的场面。几分钟以后，大家急急忙忙地逃出了那座大厦，像是宾客群中发现了瘟疫或霍乱一样。在几分钟之内，每一道门口、每一座楼梯上、每一个出口都挤满了急急忙忙像飞一般退出来的人。因为在这种状况之下，普通的慰藉是无用的。这便是一个人在遇到灾难时使最好的朋友们感到非常苦恼的原因。在那位银行家的大厦里，只留下了那在关得紧紧的书斋里与军官谈话的邓格拉斯，那躲在他那间我们已经熟悉的闺房里的吓坏了的邓格拉斯夫人，以及那带着傲慢的神态和鄙视的嘴唇随同他那不可分离的同伴罗西亚米勒小姐退回到他房间里的欧亲尼。至于那些多到数不清的仆人，他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大厅里、厨房里或他们自己的房间里，他们自以为受了侮辱，把一腔怒气都发泄在他们雇主的身上，再也不去想到他们的职责。但是他们的职责自然也已经是不再需要的了。在这些利害不同而同样气愤的人之中，只有两个人值得我们注意。那两个人便是欧钦尼·邓格拉斯小姐和罗西·亚米莱小姐。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